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蓝云白，树木苍翠，气候宜人。中秋是节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而此时刚过中秋，天依然是这样的，云依然是这样的白，树木依然是这样的苍翠。还记得郁达夫《故都的秋》这样写：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一人家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杯浓茶，向院子里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今天北京的秋色更美更浓郁，蔚蓝的天空之下，温暖的阳光铺洒在树叶上，泛起了点点光芒。你还好吗？刚刚上班上学的你，此时在午后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觉得在今天来说秋天的意境最合适也不过了。秋天的意境，秋天的味道，只有在北京才感受得彻底。那古都的色彩，紫禁城的红墙，金色的琉璃瓦，深红的廊柱，碧绿的古柏，汉白玉的雕梁，这些色彩都异常的分明，显示着古都的色彩。选自光霞先生的为剧集《老剧集围城》所创作的音乐，每隔几年的秋天我都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依然是这话这音乐，比方说这段音乐，如果你此时站在故宫后面的景山上四下一望，那种感觉自己变得大气起来，伟岸起来，对面可以看到远处的楼，甚至西山 对面的故宫都清晰可见，似乎就在眼前，呼之欲出。14:07，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剧集当中的音乐。别忘了，今天也是周三，虽然是上班的日子，但不是星期一。周三是古典也流行的电影音乐时间。在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午后的这杯电影的下午茶。 J'avoue, je n'ai pas vu pas vous, mon amour.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À votre avis, 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ponaise.Vos dettes 的名字，法语的中文译法，它其实就叫做法国香颂。要说到它的出处，选自水行物语。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很适合在这个中秋过后的那种意境。同样，音乐当中也是选自那些影视当中的音乐。要说下午茶的话，英式下午茶很有名。下面这一段来自唐顿庄园。选自唐顿庄园的主题，想来如果剧迷的话，一定听过也看过。这部唐顿庄园有剧集也有电影。要说到这部剧集当中的原声音乐，作曲者是中论，他的音乐当中其实没有拿传统的英国古典来做文章，而是有了很多的不同的色彩。我们会想到唐顿开始时那样的庄园的景色，这里也有钢琴版，钢琴加管弦乐队。 行。 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唐顿庄园》当中的音乐。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我对这部剧集印象很深刻，剧中的每个角色都立体饱满，考究的贵族生活场景，还有那些装置，充满年代感的那些造型，更是勾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满足了人们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最后的贵族的想象。但是你想过剧中的音乐吗？每当我们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都会想起剧中那种色彩，唐顿庄园的整个的绿色的绿地，那树林，那城堡，它的整个的音乐的色彩其实是小调性的，而且呢以那种短碎的乐节为乐句，为乐曲的特点，其实让人想起了很多错综复杂的迷离的故事，在其中的家族的兴衰，再有就是乐队的配置更加的古典浪漫。所以这段音乐会想到，如果以现代的眼光回溯凝望的19世纪，会发现它是优雅缓慢而富有诗情，而一开始的碎的音乐其实以一种小快板的形式来形象，而且我们会想到其中背后有很多的故事会吸引你来发声，也像迷雾一般吸引着你的目光。语言的尽头是音乐表现的地方。风格有一类代表的作曲家，我觉得他是亚历山大·迪斯普雷特，他创作的很多的欧洲的有关于电影，甚至电影中出现有年代感的音乐的时候，年代感的音乐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配曲的形式，比方说《国王的演讲》。但是呢，这支曲子出现的感觉相对开阔一些，他用的是大调的方式。 Thank you. 大调转向小调，音乐中有很多的诉说。其实刚才我可能给大家说的过于技法，但是这样的音乐，我觉得在秋天的这杯下午茶当中，今天你喝的不是咖啡，而是这样的茶。季节是有颜色的，每人的感悟不同。而在这个秋天，在今天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古月为你带来的是英国的一些电影剧集当中的音乐。而上半时段的最后，我要为你带来这一首歌。小说却有如此浪漫的主题歌，这首曲子叫做《永远不要忘记》，而演唱者是剧中米歇尔·菲佛他自己的演唱。这是2018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那其实，在电影当中，有的朋友觉得对电影前20分钟很长。无意义的铺垫，但我倒觉得 这个电影风格不是这样，前二十分钟都已经有了预言，而导演其实你要记住，电影中的语言没有出现的地方，音乐也会有。当那些画面开场定调的黑色电影，脸上的高度对比的黑白光影，还有影片中的色彩，而我觉得给影片带来一抹浪漫的感觉的，还有整个的这首主题歌，它不断的出现的时候，在结尾，当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心里就有了那丝惆怅，好像是那滴泪装进了你的心里。如果你觉得这一版的电影没有以前的几版有味道够感觉的话，那么音乐的加入足以成为了电影当中的调味品，甚至主题，永远不要忘记。 Say you'll remember。 音乐你会想到冒着浓烟的东方快车启程了，12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依次登场，他们都是灰色调的衣服，没看过小说的读者看着导演的色彩运用就能够猜到一切。 The things you wish for, tell me all that you would want to live for。 要说这首歌的颜色大概也是灰色吧，灰蓝色。 Home, my love。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让我们一会儿见。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英国的那一抹色彩，你在中秋午后的那杯下午茶，看到有好朋友发来信说 Tea for Two， 那就是那杯鸳鸯茶了。说到鸳鸯茶，其实是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法国电影《虎口脱险》，过两天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吧。也许在今天节目最后会安排一首，看时间的关系。而在下半时段，那要为你带来这部电影了，一定勾起你曾经的回忆。 期的简爱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刚才我看到好几位朋友发来的信，还挺感慨的。小象丁先说得好，英剧的配乐都还挺讲究的，尤其那些类似于《傲慢与偏见》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配乐，在推动剧情渲染气氛上都很契合。而说到简爱，又勾起了曾经的那个回忆。那你看看，好朋友林颖说了，一听节目就觉得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小世界。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外面的世界再纷杂，但是在古典流行里，与拥有着那个自己的独立世界，好像未曾长大，把自己的心包裹得好好的，安全又温暖。女作家夏洛蒂·伦勃朗的传世经典，自从问世以来被不断地被搬上舞台银幕，在历时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七八个版本的简爱的影片诞生，不同时代的电影人在各自的作品中用自己的角度诠释了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推动了这部经典名著在全球的普及。而我们听的最多，大家最喜欢的是1970年版的乔治·斯科特饰演的版本，历来被公认为所有版本当中改编的最恰到好处的，既忠于原著的精神，而且故事节奏更为紧凑，爱情主题更加突出。而说到这一版的音乐，约翰·威廉姆斯，是的，既然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威廉姆斯，他的早期作品，那个写着《星球大战》《超人》《哈利波特》的作曲家，在早年间创作了如此典雅的《简爱》的音乐。你听，音乐中有苍凉静谧的英国荒原，还有神秘诡异的古堡，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故事， 演绎的凄美动人。可早期的木管长笛在这里出现的。说到这版的《简爱》，本片是20世纪70年代初拍摄的小成本的电视电影，虽然由当时明星乔治·斯科特担任主演，但是呢，国外的观众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并不高，在国外的电影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表演艺术家们的精湛的配音，使得这部影片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中国观众心目中外国电影的经典之作。经过了秋月峰、李子的主配之后，多少观众为之倾倒，甚至据说在当时有人在寒冷的冬夜刚看完这部影片不出影院的时候，便满怀着激情吟诵起了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对白来。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大家可以闭上眼睛聆听着来自灵魂的声音。这一段选择电影当中叫做三重奏会面。三个不同对话的声音， 好吧，有不同的朋友对着这音乐的感觉不同的说法。吴金生说了，秋天是成熟与收获的季节，应该带来的是喜悦。但是你别忘了，在很多人的眼中，秋天还有不同的感觉。有人觉得有韵味，有思念，有惆怅，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感觉。而怪在冲也说《简爱》本质上就是哥特式的小说，老电影很好的体现，然而音乐却不是。那你觉得这是两张皮了？那我觉得其实音乐和老电影不管是易配，有着不同的感悟。你要说音乐上不是，那刚才的约翰威廉姆斯的这一段三重奏，那怎么样来体现呢？很多的音乐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只是强调了影片当中的那个主题，主题是对整个影片的一个提炼和感受。约翰威廉姆斯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配了有不同的音乐，像这段音乐叫做《去圣菲尔德》。整个的曲调其实都有中世纪的那些音乐的那种调式，还是有约翰威廉姆斯在后来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他的那些音乐特点，那些色彩，那些明亮，那些急切的感觉。那在这部电影当中，约翰威廉姆斯也为了音乐做出了不同的编配，比方说这一段弦乐四重奏是在圣菲尔德庄园节庆的时候来演奏的。回想过去的小步舞曲，这段音乐在影片最后出现，你熟悉吗？还记得秋月风栗子最后的配音是谁在哪儿？是你吗？是剑吗？是我。就这样，音乐的缓慢地展开，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出现的地方。